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15集， 唐副董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。 哎呦，喊你们出来吃饭，你们不吃，怪谁啊？ 你要是实话说陈辉兰乐还活着，我们能不吃吗？ 直接说多没意思。 你就是欠打。 众人摩拳擦掌，想着是不是再打两顿。狗剩一行人默默地在远处围观，看着由于发现十方俱灭在线而疯狂的世界频道继续消化这个信息量。 哇哦，咱们帮会可真是藏龙卧虎啊。 原来妍妍和大佬是这个关系啊，我还担心他失恋来着。 大佬当初说他比方队长得好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就是后悔。我要是能把握住机会就好了，这个妍是我的菜。 阿义是不是早就知道？ 没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顺便还明白了两件事。 几个人看向他。 一是过年聚会，我让景行带人出来见见，他为什么没带。二嘛， 他笑了笑没往下说。几人刚要问，突然看见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刷了出来，正是被大佬带进帮会的猛回大宋。十号看见他们挥爪打招呼。 嗨。 狗剩几人赶在他跑去偶像前一把将人薅住，全懂了阿义的未尽之言。大宋和甜甜据说都是大佬的朋友，大佬是解冻的，那剩下这俩。 宋啊，看今天的热搜了吗？ 看了。 呵呵，你也是呗。 是啊。 几人微微吸了一小口气。 那甜甜？ 我不知道。 成，妥了。 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不知道的意思很明显不方便替人家回答。他们先把人放开，看着他颠颠地跑向大佬一起远目。先前闹得满世界都沸沸扬扬的医学奇迹，三个复活人竟然全在他们的帮会里。 等等，我看过报道，不是说三个都是男的吗？ 有吗？我没印象啊。 好多国外的机构都想挖咱们的技术，是不是故意模糊了信息？ 有可能。 频道依然在刷屏，都想让大佬说句话。江晨和老朋友敲定了聚餐的时间，对狗剩他们打声招呼便发了条喇叭。 这两天不上游戏都散了吧。 发完这一条他直接下线。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说一不二，帮忙在频道上科普，围观群众这才散开，没有再堵如意的大门。紧接着魔域成了打卡圣地，大伙儿都跑去和陈辉兰乐的雕像合了影，心满意足地发到社交账号和人分享，也不知图什么。很快有眼尖的注意到游梦对雕像做了更改，以前貌似是有个1999至2017，现在没了，因为人还活着。于是继两个影帝的热搜后，陈辉兰乐雕像也冲进了榜单。人们看着这个势头，觉得以后人气王的评选活动，方景行和李神怕是都得靠边站。极少数还想蹦跶的黑子从雕像上得到启发，突然找到了一个掐点。结果他们刚发完，陈辉兰乐四五十了，老牛吃嫩草，就见方景行那边带着团队忙到入夜，终于开了新闻发布会。记者们看着江晨慢条斯理地走过来，镜头齐刷刷对准了他。 那张脸全方位无死角，简直盛世美颜。视频发到网上，看得粉丝嗷嗷直叫。方景行知道记者会全围攻江晨，提前道：和战队无关的问题不回答。众人噎了一下，其中一个举手： 有个和联盟有关的问题。 他看着江晨： 陈神重回职业联赛心情怎么样？ 挺高兴的。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其他战队说？ 赛场见。 方景行他们筛过一轮，把非电竞圈的媒体都挡了，因此进行得很是顺利。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时间为秋季赛做准备，希望媒体朋友不要过多打扰。结束了发布会，他把人都送走，带着战队成员开会说了说后续的安排，最后宣布了一件事儿：从今天起12点睡，8点半起，9点半训练，以后 NXK 不准日夜颠倒。 啊？ 有意见吗？众人齐齐摇头。方景行很满意。散会，都早点睡。他走到江晨的身边，勾着肩膀靠过去：宝贝儿，累死了。战队成员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聋了什么都没听见。江晨任方景行搭着，和他回到了宿舍。 NXK 待遇很好，每人一个单间，方景行自然不满足，便提前把两间宿舍打通，一间放床，一间放衣服和杂物。二人没理会外面那些风风雨雨，洗漱完躺在床上聊了一会儿，相拥而眠。这天开始，江晨他们便进入了紧张的训练和磨合阶段。网上炸了两三天，终于要渐渐消停。他开了一个社交账号，发了句回归宣言，便扔下没管。直到直播合同跑完，平台那边联系他，他这才登录账号发布消息。等白天训练完，晚上便按照约定开了播。瞬间只见礼物刷了屏，新粉，不差钱的老粉，激大帮会和如意的人，与江晨有过交集的主播和职业选手，以及谢成岩和方景行，短时间内太多，系统愣是卡了好几秒，围观群众直接给跪了。 牛逼呀、啊！竟然能把送礼系统给挤崩了，不愧是一代传奇呀、啊！ 谢大佬们的礼物， 粉丝顿时惊险。往常都是他们喊他大佬，这是第一次听他喊别人大佬。江晨扫一眼弹幕：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？签了合同，得有一点吃的恰饭精神。 我的妈，忽然觉得大佬好可爱啊。 陈慧兰乐，欢迎回来。 晨晨，欢迎回来。 大佬，能不能露个脸啊？我给你砸礼物。 对呀对呀，我们给你砸礼物，露脸吧，久久了。 只卖艺不卖身。 他今晚播的是键盘模式，喊了方景行和几个职业的准备打个排位，其中恰好就有红尘呀呛人。他进入队伍，看着封印师干咳一声： 前辈好。 你突然这么孝顺，我有点不适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